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后时间去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65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91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7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19元，跌2.1元；腾讯控股289元，跌4.2元；阿里巴巴83.7元，跌3.1元；美团169.4元，跌2.5元；药明生物49.25元，跌2.6元；京东集团217.4元，跌5.6元；恒生中国企业64.1元，跌9.8元；快手56.65元，跌6.5元；中国海洋石油系报10元，跌8仙；友邦保险71.2元，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929，瑞士法郎8.117，澳元5.243，加元5.895，新西兰元4.672，欧元7.8321。每百日元对港元5.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3。港金报15,570元，升70元。伦敦金本盎司买入1,662.74美元，卖出1,66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去到温思劳街。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咧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近住界限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粉岭马色路有爆水管，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线封闭，车辆禁止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到7:00，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跟他讲秘密。 但他的秘密你又知不知道？ 城市中的树木和树下面的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的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阿朵在同一张的 single 作品里面有多首的歌曲都可以成为派台之作，主要原因除了就是和 One Piece 海贼王合作之外，亦都有多位音乐人同他一起联成制作。今次作曲有秦基博，来自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新的派台作品阿朵《风的去向》。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风的去向》。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9号星期一，骚动音乐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下午的6:30。 系啦，咁啊有人收工，大家担定把遮啦，唔知会唔落雨咁样啦。今个星期一啊，我哋咧就转头6:00系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咁啊，我建议大家冲定杯咖啡啦。 我亦建议大家冲定个凉。 冲定个凉等我哋都得，因为都啱数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因为主题咧系呢个Bossa Nova， 咁所以咧就我自己个人认为系好啱饮住杯咖啡听啦， 好啱冲定。 咁当然你冲定个凉都得， 系啊，浸住肉听又得， 都好舒服嘅咁样。咁啊，转头6:00就会听到即系吓关于一啲 Bossa Nova 嘅历史啦，一啲发展史啦，同埋6:30啊，今日嘅分神 Monday Blues 都会承接住 Bossa Nova 嘅主题，带一啲唔同嘅音乐作品俾大家嘅。 有冇以为听唔到啊？ 咩 ？Monday Monday Blues 。有乜嘢我听到啊？ 我好快咁样大过咗，我谂住冚得到。 今日有蚊神， 今日有蚊神 Bun Day Blues， 其实都啱喎。Bun 都系食咗你个名喎， 系冇错。 Bun Day 嘅， 系咪好押韵啊？成件事。 蚊神 Bun Day Blues， 蚊神 Bun Day Blues， 我惊真系讲一次吓，真系完全改唔翻啊！咁啊大件事。咁啊转头，总之6:00听住啦，就会有好舒服嘅一个星期一带俾大家嘅。今日咧想分享少少嘢就系Weekend 咁啊。去咗睇一啲嘅音乐会啦，咁我开始发现咧， 唔知係人大咗嘅關係，定還是可能真係睇 show 開始睇多咗嘅關係咧？我而家越嚟越發覺自己係享受睇一啲小型嘅演出，係多於睇一啲大型嘅演出。 小型去到几细咧？ 小型可能讲紧系可能几百人嗰种，甚或乎可能一百人都唔够嗰种啦。 嗯， 因为点解我咁突然会有个咁样嘅感觉咧？即系因为而家香港好多大大小小嘅一啲场地去俾唔同类型嘅一啲音乐会去举行，而我开始觉得越小型嘅一啲音乐会咧。嗰、那個編排上，你會覺得佢越有心思，因為佢冇辦法去依賴一啲好多嘅舞台特效去做好多令觀眾分心嘅事情。所以我覺得小型嘅舞台，佢哋好專心咁做好一件事啫、 嗯， 就係佢哋喺個台面上面，例如以音樂為例啊嚇，咁佢就淨係玩好每一個部分唔同主題嘅一啲歌曲啦，做好唔同嘅一啲編排啦咁。有時睇下睇下咧，我反而會覺得嗱，呢個我覺得同好主流嘅一啲觀眾未必會同一個諗法，因為好多人會鍾意去睇一啲好大型嘅演出，就係、是、啲舞台嘅特效好精彩啦，嗰啲嘅好多眼花撩亂嘅一啲燈光啊，一啲嘅舞蹈啊，一啲嘅設計啊咁樣啦，咁但係反而令我覺得有時會令人分咗心、 哦、 即係我都唔知睇邊樣嘢好啲、嗯，或者可能睇嗰樣嘢同本身演出者最擅長嘅又未必係有一個好大嘅關係。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場地有佢嘅屬性嘅， 嗯， 你即係因為可能叫做有一啲叫指標性嘅場，即係譬如大家最希望我、哦、能夠去到紅館、亞博咁樣就係目標啦。咁但係喺呢啲場地嗰個屬性就係你喺呢個地方做演出嘅話，就你頭先講咯，佢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即係好處就係你可以玩到好多，試到好多啲好機關上啊大啲嘅嘢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佢啲嘢會你要放到好大，同埋嗰個舞台感啊，所謂要真係要好強烈，因為距離遠咗啊，個場地大咗啊，入去嘅人數多咗啊，咁大家會覺得喺呢個場地要咁樣玩啦，係一個有少少係咪約定俗成咧？叫做大家習慣。 我覺得係，因為嗱，好老實講啊，即係學你話齋一啲大型嘅演唱會，例如紅館或者亞博都好啦、嗯。通常咧，大家會關注啲咩咧？睇咁大型嘅演出，喂，今次個舞台設計使咗幾多錢啊？今次有幾多 dancer 啊？今次有冇啲咩特別嘅環節會玩啊？即係大家都會去問呢樣嘢噶嘛，咁、嗯、就會即係有時扯開咗嗰個焦點、就是，就係啊，其實嗰個音樂嘅部分嘅編排係點，就大家未必會成為一個好關注嘅地方咯。點解我會突然有呢個感覺係事關啱啱 weekend 睇咗啊維斯嘅一個演出咧？佢入邊其實咧有好多一啲佢經典嘅快歌作品，咁但係佢嘗試用唔同嘅一啲形式去重新編排過，例如佢有一首好耐之前啱出道嗰陣時候一首《荷荷》咧，咁佢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樂手叫 Chris Polanco 啦，跟住佢就用一個重新編排用 reggae 有少少 reggae 嘅方式去做，咁攞咗啲非洲鼓出嚟一路打一路玩咧，咁就會反而令我覺得啊，其實可以喺一個細細地嘅 stage 度嘗試到唔同嘅一啲音樂形式，可以呈現到，其實都係幾好嘅一件事。咁、就總好過哦，可能啲舞台機關好勁啊，即各有各好啦。但係我自己可能比較享受係音樂嘅編排部分多啲咯， 因為你會留意嘅嘢多咗，一個細嘅場地，你咁你始終你會場地限制啦，跟住你嘅 budget 啦、人數啦，各樣嘢咁，咁變相就會少一啲叫做好誇張嘅嘢嘅，你真係 focus 翻喺嗰點樣去講嗰個故仔啊，唱嗰啲歌啊、音樂編排啊咁。咁但係其實去到大嘅場館咧，又唔係冇呢啲，不過因為佢同時亦都具備咗頭先講一啲吸睛嘅演出啊、跳舞啊等等，就會令到你可能分咗心，或者你个专注未必淨係喺嗰个音乐嘅编排，因为始终我永远觉得音乐会 一定嗰個膽咧，一定係嗰個 music flow 同埋佢揀嗰啲歌同埋啲 arrangement 主題啊，係啦咁樣， 即係跳唔跳舞或者吊唔吊機關或者升唔升降台呢啲咧，真 係除非佢係跳唱咯，即係除非佢本身就係一個跳唱嘅性質咯。 係啦，咁我就覺得好呢啲係一啲額外嘅嘢嚟嘅咁樣，始終你都係翻翻去嗰、那個。铺排，不过因为细嘅场地咧，嗰、那个距离近啲， 系 咁变相就算你叫做坐到最后排都好啦，你会觉得 都好似好近， 好似好近，系啦，你好感觉到，甚至乎最好睇有时，可能唔系一啲叫做好 proper 嘅表演场地，你喺间 cafe 里边咁样，我有时都睇过一啲，咁嗰啲系再正啲，因为人少少啦，跟住你就听住佢唱就喺你前面，嗰个 connection 好直接，你直情可以睇得好清楚， 系 嗰、那个。表演者佢弹嗰个吉他嗰只手喐、 有一次我就系同你啊嘛，同你去咗睇 Jason 区咧，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一个cafe 嗰度啊嘛，类似咁啊，佢有一个好细嘅演出，嗰阵时我都觉得。原來細嘅場地嗰個感染力又好唔同嘅，即係我都覺得好似大家嗰個距離好近啊！你又會俾除咗舞台上表演嗰個人之外，亦都會俾一啲其他嘅觀眾感染到你嗰個氣氛啊！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可能隔離左右嗰啲咧企起身咁樣，你又唔會即係你會唔好意思唔企起身啦，所以你又一定會好放鬆咁樣一齊啊起身啊嗌下跳下咁樣啦，咁但係反而。而喺一啲大嘅場地咧，就可能做翻自己多啲啩，就會是但啦，佢企關我咩事啊？我唔企咁樣， 都睇我唔到噶啦， 睇我唔到啊，冇壓力啊咁樣。咁但係反而就嗰個感染力就相對可能分散咗少少咯。 係，同埋你嗰個基於個場地大細，令到個舞台大細唔同，你喺上面諗嘅設計嘅嘢，的確會唔同嘅。你一個細細地，我當一間cafe 裏邊，你做一個 show 好近嘅，咁你就可以設計一啲少少嘅。劇情又好啊，或者有啲 props 啊，可以精細一啲、因為大家都睇得到嘛。咁但係當你去到一個好大嘅舞台，你唔會你好少可會喺紅館中間整一張整一個好似屋企嘅坐地燈，跟住整張 sofa 仔坐喺度，然後有本書仔，然後做一個 props 要做一個場景。有人咁做，但係呢個會少係因為覺得哇，你啲嘢咁細，餐廳嗰啲人。完全睇唔到你做啲乜嘢喎，咁會有呢種咁嘅考慮嘅。但我都係覺得其實冇話唔得嘅。大家就會覺得，我、入去有時都聽啲 friend 講話咩，入去紅館啊，但呢個歌手佢平時佢又唔係跳唱，咁喺紅館坐定定兩粒鐘慢歌咁。点搞啊？咁样样系啦，即系因为有咗嗰个前设喺度，而你令到觉得呢种表演就可以唔可以喺红馆噶？咁冇人咁讲噶嘛？ 系 会有呢啲场地嘅属性而引发嘅一啲迷思嘅。 同埋咧，近嚟咧，即系睇翻啲演出咧，我唔知系咪。即大家近嚟攰啲定係點咧？我發現有一個好得意嘅位置， 會瞓著 啊？唔係啊，唔係瞓著呢啲就好睇某部分人啦。都其實好少見到有人瞓著嘅，係特定有一啲好真係平時生活好攰嘅人咯。咁我見到佢睇數嘅時候瞓著啦。咁但係咧，我發現而家以前咪好興嗌 encore， 即係大家好齊心嗌到好大聲，嗌到個歌手出翻嚟為止噶嘛。而家我覺得嗌 encore 咧係冇以前咁有力嘅，即係大家可能。 都會 例牌嗌下啦，跟住嗌兩聲就開始啲聲你聽到唔齊啦、疏落啦，然後就突然靜咗咁樣，即係佢嗰個氣氛就好似好尷尬咁。 因為已經知道你會再出嚟啦， 因為你一定會嘛。但我最近發明咗，因為我發明咗一個一定嗌完 encore 個。歌手一定要出嚟嘅方法， 你做了 我直头觉得我要申请一个专利，大家以后用呢个方法要收钱先得。 嗌完佢一定会出嚟啊！ 系， 走啦我哋。 唔系呢啲，可能真系衰啲嗰啲走啊，咁走啦，你走啦，我早啲收工啦，咁样啊嘛。我覺得咧，即係因為演唱會尾嘅時候咧，佢哋咪好興出嗰啲 end credit 嘅，咁啊出嗰啲名謝嗰啲單位嘅，你試下嗌 encore 嚟，唔好嗌 encore， 你試下嗌嗰啲名謝嘅單位，然後多謝多謝多謝咁樣 encore 再唱啦，跟住然後嗌翻佢啲名謝嘅單位，咁然後咧，因為你會發現在場有。總會有嗰啲單位嘅人喺度，咁然後如果佢個歌手唔出嚟，佢就好似好對唔住嗰啲幫過佢哋嘅單位咁啊嘛，係咪先？ 即係你要焗佢出嚟，一定要 焗佢出嚟，你就一定要嗌嗰啲sponsorship 嗰啲單位。 咁就可以焗到佢出嚟啦，咁样。 因为即系而家你大概已经 feel 到嗰啲 run down 咧，点样样？即系譬如，佢如果未多谢嘅话，就知个 show 未完噶啦，咁样。 系， 或者佢突然间，呢一 part 好完整完咗，啲人入晒去咯，但又未开house light 啫，你就知啦。咁好多系大家都好熟啦，已经因为玩到，我觉得。 因为有时咧，即系。我嘗試過一次就係咧，有一次我記得有個 show 係完得好突然嘅，係佢唱完首歌，跟住然後一講拜拜，個 house light 咧，即係個場館嘅燈咧，即刻秒速開咗，係連大家嗌 encore 嘅機會都未有，就開著咗。咁跟住然後就導致到場館有一下就係啲樂迷唔知嗌唔嗌好，因為好似、即通常我哋有一個好似潛意識就係、是。著咗場館嘅燈，即係意味住你冇機會咁樣噶啦嘛，即係大家潛意識上會覺得係咁啦，冇亂，咁就已經走咗一部分人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啲人嗌下嗌下，唔知點解又熄翻盞燈，又再嚟過啦。 我有睇過一個熄埋冷氣添啊，你直情聽到啊，個冷氣 快手成咁啊， 係啊，唔知點解後屘又開翻嘅，因為後屘其實真係有預咗嘅 encore 位，咁但係就未叫做咩啊，未出嘅，咁所以咧咁就。所以就有开翻咁样样咯。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我觉得I encore 呢啲咧，大家开始嗰度力唔俾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出现一啲好尴尬嘅情况，就系、是、你知道个 artist 又真系要出嚟，你唔嗌佢又出唔到嚟，跟住大家就坐咗喺度五分钟，唔知做乜嘢啦咁样样。但系 因为佢出嚟有个原因，就 系 因为你嗌佢出嚟啊嘛。 系啦， 咁佢又知道。 咁其实人哋预咗嗰个环节俾你噶嘛。 咁你又唔嗌，你又觉得我都预咗你出嚟，咁我唔嗌你都出嚟噶啦。 大家又唔做嗰场戏，即系好鬼衰。而家约定俗成咗嘅时候，就系会有啲咁样麻烦嘢咯。因为你以前唔系嘛，以前冇呢个咁样嘅约定俗成噶嘛。以前可能真系你话完咗 show 就完咗 show， 你冇人嗌就真系散噶啦嘛。 系啊，所以有时候有啲好醒目嘅乐手咪会即系做少少 打几嘢啊，话啲场馆啲灯会闪几嘢咁样啦。 所以睇 show 嘅朋友记住，记得两个字：交戏。你交戏时，咁啊等件事顺利完成，咁咪算咯。嗱，呢只头先你讲啊，你系听咗个新嘅 rearrange 版本咧，现场咁啊原版就喺呢度听啦。 笑话可以长长多，卡通爱点播，人偶尔也有权望望我，吻吻快乐河，人喊笑话可以夜夜播，家就我一个，人偶尔要铺位排排坐，维护着庆贺，从热爱世界广播下载到 MP4， 真的快乐这么多。 你冇新闻之前听过有卫斯嘅旧歌，歌名叫做《可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260宗新冠确诊个案，6086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10名患者离世，年龄由55至93岁。有3间安老院舍共7名院友感染，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1名院友感染。这些院舍共有5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学校方面，由星期五至今日共呈报1881宗阳性个案，分别来自866间学校，有20间学校出现聚集性传播情况。当局建议相关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输入个案方面，而家有比较严谨嘅测试，希望抵港人士接受频密嘅测试。如果受到感染，應該盡快接受隔離，以做好風險管控。本港失業情況進一步改善，政府統計處公布，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5至7月的 4.3% 下跌至6至8月的 4.1%， 下跌 0.2 個百分點。最新失業人數有161,900人，減少大約6,300人。當局話，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同埋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本地經濟活動部分受第二階段消費券計劃的支持而繼續恢復，勞工市場應該會在短期內進一步改善，改善的幅度將會很大程度視乎本地經濟活動的表現。他呼籲社會各界必須繼續與政府齊心合力，令本地疫情受控。港鐵表示，正就東鐵線啟動安裝自動月台閘門的工序，事前要先在明年的首季實施關鍵的列車新停車位置，涉及羅湖、落馬洲至旺角東站的11個車站，共25個月台，大部分會向南移一卡或兩卡車的距離。港鐵話，在新安排下，列車會停泊在月台較北側位置，改善月台空隙情況。列車停車在新位置，可以讓乘客分布更加平均。港鐵會分別以藍色和灰色標示，並配以職員和廣播等的方式，提醒乘客列車停泊的新舊安排。其中沙田站會在星期四起加設標示，因應頭等車廂位置有變，港鐵亦會重置並加設頭等核准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英女王葬礼相关问题回应的时候强调，台湾民进党当局利用吊唁活动搞政治炒作、做政治文章，这种行为令人不齿，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是不可能得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海城二期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就喺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海城二期有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交通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暂时都唔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翠屏道嘅，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科举作弊之事过后，黑风色接到重要任务，需要亲自采购一批军马。黑风色猜测黄明海将会不择手段假装交易，他会怎对策呢？百里氏传义子赵封祥入宫，想介绍戚国公女儿俾封祥，目的又是什么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夜里歌声伴你轻叹， 陪伴你每个深宵，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歌曲选择。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曾洁莹、岑亮、刘佩龙轮流带俾你每晚四个小时的好音乐疗愈之旅，就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手拖手梦乡女孩。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其实我而家人生都几幸福啊，除咗冇钱之外， 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啦。起码你能够讲得出嚟，觉得自己而家幸福啊。咁咪通常呢两个字，我谂大咗系难讲得出口啊。因为要顾虑嘅嘢多咗，而好多问题都挂钩咗落钱度。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钱， 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要做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无论与你老到前途恐怖，只想恋爱只一晚，这种青春算永，何妨艰难，如遗憾四百岁姿态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便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沉溺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其数号， 今名者得王明德，只想和你吃汉堡。他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从一个小朋友咧、僆仔角度咧，去讲述一些心路历程。跟住呢位就饰演四头婆啦。 会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坚忍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 都有曾经开铺头做老板的人，所以饰演这个身份都很啱数。有苏丽珊的《年轻的士头婆》。 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未及抱拥，然后冻哭着你。我来唱着那年我们尚在唱着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网站，我们一着成熟过活，多匆忙着忘掉从前怎么闯，也望到宇宙最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顺风的不能记起，曾与我过每日看海的光，清风的美、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在快乐还是困惑，亦放开于这刹，世上劫难这么多，没有时间去在意，只想珍惜惊吓，别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顺风天边海角，默默地处起更愉快，更动听，所有的超出预期，留待重新今天共我说起。你就这样看着我缓缓坐对面，迎着笑脸，迎着你前。 Sharona 的《而这么多年以后》，隔了这么多年如果再见回，你会说什么呢？ 一点四十五分，我又没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睡的当天，是你逃出这屋檐。 对他的怨念恶魔乱射，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遥远的一边有没有习惯或惊扰，化作某某在某天等一刻想念，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听个 Blaster 嘅新歌《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想起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嘅，之但有几可会主动真系揾佢咧，真系少，因为我哋每一日都真系好忙好忙。 The truth is, 人快乐 上场战役。世界太忙太机械，人人在斗快，谁能够松懈？这状态定力也不坏，怎么破坏这境界？哪里去了人崩坏？被条条糊糊糊涂里长大，你我何妨似小孩，穿梭这纷纷世界。于这一季开始，应接触什么主意？ 曾历最有趣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处。 这岁月平淡亦算水事。 石山街的派台歌，歌词虽然有点惨，但都是讲紧一首叫 Happy Song 的作品。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踢开一切，心路意义。Lose yourself with me, free yourself with me. 这晚跟我一起出走这旅，欢快如是。Thank you, Mr.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drinking with me。 王希涛之前派来作品叫做 Peachy Party， 表现他呼吁社会各界必须继续同政府齐心合力，令本地疫情受控。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回应日本将核污水排入大海问题，发言人毛宁说，日方在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存在诸多疑点，国际社会合理关切没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执意强行推进排海方案和排海管道工程建设是极其不负责任。 毛宁强调，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认真回应各国正当关切，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同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有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寻找核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上抵达该区。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大阪之西北偏西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海城二期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大有少少挤塞，经过请小心。就喺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海城有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排到近理工大学对开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银行要我按条link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link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link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link，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link前要三思。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30至翌日早上8:00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夜里歌声伴你轻叹， 陪伴你每个深宵，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歌曲选择，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曾洁莹、岑亮、刘佩龙轮流带给你每晚四个小时的好音乐疗愈之旅，就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手拖手梦向旅 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 ，Benson， 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阿里 呢隻唔係呀，呢隻唔係 Boston Nova 嚟㗎。 阿里 都話唔係喎，呢啲係有少應該係 Samba 定 Rumba 嗰啲。 好正，好鍾意，每次聽真嘅會記得。阿里 唔好搞錯重點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冇咁進取嘅，我哋今日嘅主題係舒服啲嘅 ，OK。 今日嘅音樂主題就係14、70、114。 冇錯，就係、是、有呢、這、一個大家都聽到好舒服嘅，不如唔講嘢啦，淨係聽住啊，好似喺屋企飲咖啡就係咁樣噶啦。 Boston Nova 就咁过半个钟都几好 ，OK 啊，我觉得 OK 系啦。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 Boston Nova 啦。咁啊 ，Boston Nova 咧，其实就佢系好特别嘅。点解会讲 Boston Nova？ 因为我哋上两个星期就系讲咗呢个 Afro Beats 同埋 Afro Beats 同埋 Afro Beats 啦， 咁 Afro House 同埋 系 Afro House 啦。咁然后咧而正正 Boston Nova 咧都系同呢个 Afro Beats 系有少少相似嘅一个位置，就系佢哋都系一啲好重节奏嘅嘢，同埋佢哋都系喺外地传入嚟，再融合咗一啲欧美嘅音乐风格嘅， 有啲 jazz 底啊嘛。 系啦，咁啊，而今日我哋讲嘅 Bossa Nova 咧，其实就系喺巴西嗰边传过嚟嘅。 哦，巴西 Nova， OK 喎，咁樣記好似幾好記喎。雖然 Bossa 唔係巴西嘅意思咁， 但你聽落去好似， 但係好似咁樣。 巴西 Nova 咁啊，巴西先講講咧，其實 Bossa Nova 大概喺1950年代左右咧，就喺嗰邊出現嘅。咁啊，當時咧其實都未係喺美國度流行先嘅，最初咧就係喺巴西咧，其實佢哋好多唔同嘅一啲民族音樂啦，其中一個好風行嘅類型就係森巴 （samba） 啦。 啊嚟啊嚟嚟嚟嚟，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咁嘅？咁佢哋最主要 samba， 佢哋好多一啲鼓上嘅運用咧，即係佢哋會有啲好複雜嘅節奏，係俾佢哋去跳舞。因為其實喺巴西嗰邊，佢哋好重視就係舞蹈。深刻有一啲人甚至乎會認為音樂係為咗舞蹈而存在添。 我都好同意呢一樣嘢。 係， 即係因為好多我哋自己由細到大認知嘅音樂就會通常聯想咩咧？就是、唱歌。 係。 但是你睇一啲世界其他嘅地方嘅文化咧，佢音樂聯想咧未必係唱歌， 係跳舞， 係跳舞噶，即係喺條街嗰度咧，一聽到音樂啲人玩啊， 就 俾啲嘢 跳舞啦。 佢嗰啲樂器即係你日常生活有張台，跟住就拍噶啦，跟住就喐啦。 你拍得好似啊， 似啊， 有啊。你係咪喺嗰啲主題樂園嗰度翻工噶？即係打嗰啲打嗰啲垃圾桶啊，揾嗰啲棍敲下個垃圾桶蓋就打鼓嗰啲嚟。 十不相瞞，小弟都學過下卡康。雖然唔記得咗，但係都中意揾啲嘢敲下。 都要學嘅咩？ 要啊， 都要嘅，都要有嗰個節奏感。咁啊，嗱，講翻正題啦，即係巴西嗰陣時五十年代就係samba 係好盛行嘅，甚至乎佢哋盛行嘅程度咧都要講少少。咁啊，因為佢哋嗰陣時係有一啲專門嘅地方俾人去修讀或者係學習 samba 嘅舞蹈啦，同埋音樂啦咁樣。咁當地亦都會舉行好多嘅比賽咁樣，所以贏咗嗰啲比賽咧，嗰啲學校就好光榮噶啦，因為呢一個好 勁 係啦，好勁嘅一個好重視嘅傳統，同埋好重視一個文化嚟嘅喺當地。咁於是乎咧。samba 喺咁流行嘅情況底下咧，好多嘅一啲年輕人去到放咗學啊，即係直頭係日落西山嘅時候，都係好想繼續練啦。咁但係繼續練嘅時候，又出現咗一個狀況係點咧？就係好驚俾人哋投訴啊！即係你都知啲 samba 嘅嘢係好多鼓啊，好重。節奏好 bang bang bang bang 噶嘛，咁、 哦、 於是乎咧，佢哋就諗方法啦。喂，我哋想喺完咗呢一個即係日常工作啊，完咗啲人翻到屋企休息，我哋仲可以練嘅話咧，佢就要將嗰個規模減少啲、 玩啲輕音樂啦，係咪？ 係啦，要將嗰、那個樂團嘅規模縮細，咁所以咧，佢就將好多一啲鼓嘅部分咧，即係可能係一啲可能巴西當地有嘅一啲樂器咧。佢哋就改咗直接用爵士鼓去代替，咁、 哦、 就縮細咗嗰個規模之後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匿埋自己喺啲地方，匿埋屋企啊，或者匿埋喺啲房嗰度就自己練啦，又唔驚話會嘈得滯啊，唔會嘈住人咁啦，咁所以就開始慢慢。變成咗 Bossa Nova 嘅前身啦，咁樣。 哦，這個原因我覺得幾有趣，因為即係 Samba 嗰樣嘢係好表達性嘅，正如頭先一路演繹緊。阿嚟阿嚟咧咧咧咧。 得啦，你唱到成街啲人都記得啦。 咁但係 Bossa Nova 收翻啲啫。啊咧啊咧咧咧咧咧，就唔同。 其實嗰個重點唔喺個人聲度嘅 ，OK， 唔喺個阿咧阿咧度嘅，喺嗰個鼓啊嗰啲節奏度嘅。咁所以 Bossa Nova 嘅前身其實都有一個另類啲嘅名叫做Apartment Samba 嘅。咁但係後屘都冇乜人會咁叫啦，因為即係後屘佢就再正式同歐美嘅一啲爵士樂融合咗之後咧，佢就正式就有一個名叫做 Bossa Nova。咁啊～但係講緊巴西喺有呢樣嘢嘅時候，大概係1950年代啦，橫跨咗10年左右啦。跟住其實正式去到美國咧，講緊咧已經係去到60年代嘅啦，1962年左右嘅。 傳翻個美國嗰邊。 係啦，嗰陣時因為喺古巴有好多嘅樂手咧，就去咗紐約嗰度發展啊，即係移居咗去咗紐約啦。咁然後又令到當地好多一啲爵士樂手認識咗好多唔同喺巴西帶過嚟嘅音樂。例 如Charlie Parker 啊、Chet Baker 呢一啲係當地嗰陣時非常之出名嘅爵士樂手嚟嘅。咁佢哋吸收咗呢一啲嘅音樂種類之後咧，慢慢就喺60年代再發展出Bossa Nova 嘅一個比較具體啲嘅形狀。咁啊，首先不如講到呢度咧，聽一首歌先， 好啊， 轉頭翻嚟再講多少少點樣喺美國度再發展咗 Bossa Nova。 Nights of quiet stars, quiet chords from my guitar, floating on the silence that surrounds us. Quiet thoughts and quiet dreams, quiet walks by quiet streams, and a window that looks out on Corcovado. Oh, how lovely!Esse amor, uma canção pra fazer feliz a quem se ama. Muita calma pra pensar e ter tempo pra sonhar. Da janela ver seu corcovado, o redentor, que lindo. Quero a vida sempre assim.Com você perto de mim, até o apagar da velha chama. E eu que era triste e descrente desse mundo, ao encontrar você eu conheci o que é felicidade, meu amor. 听住咁多先啦， 舒服啊， 系啊，好舒服啊，咪争啲忍唔住就已经瞓觉啦。因为即系点解你明我话要听饮住咖啡去听好多时候 Bossa Nova， 即系超得嚟又会令人有种好安眠嘅感觉啊咁啊。 但系我有问题啊，即系 Bossa Nova 头先或者方便叫就叫巴西 Nova， 因为你喺巴西嗰边啦。但系 Bossa Nova 本身个意思系咩 ？Bossa Nova 咧，其实 Bossa 咧系一种双人，即系两个人嘅舞曲咁样嘅意思。Nova 就是新啦，咁所以 Bossa Nova 咧，用英文嘅解釋啊，就是、new beats 啊，即係新嘅節奏咁樣樣啦。 I see, I see。 係啦，咁啊，啱啱聽過咧呢兩嗰首作品咧叫做 Corcovado， 咁啊，其實係兩個喺 Bossa Nova 非常之重要嘅人物，一個叫做 Stan Getz， 一個叫做好難讀嘅，佢個名叫做 Joao Gilberto。 祖巴圖 系啦， 祖奥祖巴图 系啦，咁啊其实一个就系头先唱歌嗰个男声叫做 Joe， Roberto 啦，咁佢同時亦都係一個吉他手，咁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 Stan Getz 咧，就係一個嘅好喺Bossa Nova 入邊非常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係吹呢個 saxophone 嘅，咁、 哦、 但係佢係引入咗一啲Bossa Nova 嘅嘢喺美國嗰邊，令到之後咧就發展得非常之順暢咁樣樣，咁啊亦都要講少少。講咁耐 ，Bossa Nova 特點到底係點樣樣咧？其實佢因為都講咗，因為一個重節奏嘅樂種啦。其實佢主要咧都係一啲十六分音嘅節奏嚟嘅。咁啊，通常佢嘅重拍會落喺一四七十一十四拍。咁啊，大家會聽到點解會好似搖下搖下嘅咧？聽親佢都係搖下搖下咁啊，因為佢啲鋼琴啊、佢啲吉他嗰啲重音都會落喺一四七十一十四拍嗰度， 即係就唔係嗰啲我哋聽慣四四嗰啲咁樣樣啦。 係啦，冇錯。咁啊，後尾咧講緊呢一個嘅 Bossa Nova 去到美國啊嘛，咁啊其實有好多嘅音樂人咧，當時玩緊嘅都唔係一啲咁輕鬆嘅爵士樂嚟嘅，嗰陣時係興緊一啲叫做 Bebop 嘅嘢咧，係一啲叫做咆哮爵士啊，即係你聽到個名字就知係好激動噶啦，會令人嗰啲 bang bang 嗰啲啦，即係好勁嗰啲拍子啦。咁但係突然間出現咗一種哇，好似去咗海灘曬太陽咁樣嘅一種曲風，對當時嘅爵士樂好新啦。咁所以就開始有好多音樂人都開始朝住呢個方向做。咁另外有一個人都係非常之重要，佢係一個作曲人嚟嘅，叫做 Antonio Carlos Jobim。咁呢一個人咧，佢就用咗佢一啲好當時好新嘅一啲方式去寫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然後就運用咗喺 Bossa Nova 當中，咁所以咧佢就作咗好多關於 Bossa Nova 嘅歌咧，係嚟到而家咧都仍然係好多人有玩緊咁去 cover 緊嘅、 哦， 因為好老實講咧係名曲嚟嘅，真係名曲嚟嘅。咁啊，因為其實好得意嘅 Bossa Nova 咧，佢嗰個壽命。你話長可以話叫到而家都仲有人做緊，但係其實佢嘅歌咧係咪真係好多又唔係好多？因為好多時候甚至乎去到而家，其實玩緊嘅一啲 Bossa Nova 作品都係舊嘅，即係都係 cover 翻當年一啲好著名嘅作品。咁、 哦、 所以呢一個 Antonio Carlos Jobim 咧就係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亦都因為佢咧而呢個 Frank Sinatra 咧同佢合作做咗一張專輯，將 Bossa Nova 嗰個地位推到非常之高，亦都係打埋入去流行榜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呢個音樂 Sona 咧最後送多首歌俾大家，就正正係 Frank Sinatra同佢嘅合作嚟嘅， 我想讲今日最有桑拿感觉， 咁直头可以去浸一浸啊，系嘛？ 我想要果盘，想食西瓜。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ah. When she walks, she's like a samba that swings so cool and sways so gentle that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ooh.Watch her so sadly. How can I tell her I love her? Yes, I would give my heart gladly. But each day when 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not at me.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I smile, but she doesn't see, doesn't see.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bela menina que vem que passa num doce balanço caminho do mar.Moça do corpo dourado, do sol de Ipanema, o seu balançado parece um poema. É 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 But I watch her so sadly. Ah, porque tudo é tão triste. Yes, I would give my heart gladly. But each day when 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not at me. Tall, tan, young,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I smile, but she doesn't see. Por causa do amor. She just doesn't see. 带来有 Frank Sinatra 和 Antonio Carlo Jobim 的 The Girl from Ipanema。 转头回来有 Benson Monday Blu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在香港时间傍晚六点开始，令较早前离开西门厅由皇家海军有超过一个世纪历史的炮架车移送到国葬举行地点西门寺。英皇查理斯三世和三名弟妹王储威廉和哈里王子出席随行。英国和多国的皇室成员、元首政要等大约2000人出席。以色列时大约一个钟头结束前，全国将会默哀两分钟。灵柩之后由皇家海军运送到海德公园的威灵顿拱门，沿途是经过多个的伦敦著名地标，被沿途两旁等候多时的民众最后告别。灵柩之后由灵车移送温莎堡，当地下午到达圣乔治教堂进行私人追思会，大约800名宾客参加。伊丽莎白二世最后和已故王夫菲立亲王合葬在圣乔治教堂内的国王乔治六世纪念教堂。本港新增6260宗新冠确诊，本地感染占6086宗，新情报死亡个案有1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疫情稳步向好，食肆的防疫措施可能有空间放宽，但需要由政府跨部门小组去审视。医管局说，近日入院人数和病床使用量都有向下的趋势，医管局会按情况恢复一些非紧急服务。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至七月的 4.3% 下跌至六至八月的 4.1%， 下跌 0.2%。最新失业人数有161900人，减少大约6300人。当局说，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海城二期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一带只是车多，车龙大消散。另外在青沙公路因为有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收费广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咧都只系隧道入口一带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嗰段，较早前曾经有意外，现时一带只系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在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是美城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同大家一齐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酸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海哥，海哥，太冲动啦！ 佢哋真系可以只手遮天， 有监控噶。呢度嘅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李成啊，我哋嘅合同都可以唔签，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科举作弊之事过后，黑风式接到重要任务，需要亲自采购一批军马。黑风式猜测黄明海将会不择手段假装交易，他会怎对策呢？百里氏传义子赵封祥入宫，想介绍戚国公女儿俾封祥，目的又是乜嘢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这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带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将会承接上半小时音乐 Sona， 继续带俾大家一啲 Bossa Nova 嘅作品。而第一个要推介俾大家嘅歌手，一啲都唔少嘢啊！佢系小野丽莎。 Você viu só que amor, nunca vi coisa assim. Passou nem parou, mas olha só pra mim. Se voltar vou atrás, vou pedir, vou falar. Vou dizer que o amor foi feitinho pra dar. Olha, é como o verão, quente o coração. Salta de repente para ver a menina que vem. Ela vem, sempre tem esse mar no vai ver, tem que ser, nunca tem quem ama. Hoje sim, diz que sim, já cansei de esperar. Nem parei, nem dormi, só pensando em me dar. É só, mas você não vem, vem. Deixa então, falo só, digo ao céu, mas você vem. 这首作品我觉得很适合这些炎炎夏日去听的，有小野丽莎《夏日森巴》。 次，就是有点天真不理智，就是够胆接受多一次，加倍落力让我做紧你手，到底失去第一次。 Bossanova 呢一个音乐类型是来自美国的爵士乐坛，不过如果你留意一下这半小时的槟城 Monday Blues， 你会发现其实华语市场甚至乎在香港很多人都有做过。 Coco你那温暖的背影， 刚听过有 慢慢靠近 张敬轩 It's you 第二次爱你。 Coco你你抱着我在一起，醉也了不起 Cause of you In your arms 我再不怕风浪，在世界游荡 With you In your love 像穿越海洋，看幻里风光 Love you La la la la la 但是在香港很少有亦都很专注做 Bossanova 的一位歌手，他是 Shandy Gang 颜培珊 Coco Night。 至于我对 Bossanova 最早的一个印象和认知是来自他的，他亦都可以说是我读书时期的一个偶像。可能你估都冇估过，系啊，佢都有玩 Bossanova。 昨夜看到罗马 得奇，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似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住教堂迎娶你。还要共你看每一幅画，挤得很要和大卫合照吗？再跟你观光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似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以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娶你。 每次听到呢首作品，都好似提醒紧自己，系要放下假啦。古巨基《罗马假期》。 Taking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Things have changed, one thing remains, that they will always have each other. And even though those days have gone, they know here is where they belong. There's some kind magic in the air. Feel 覺得咧 ，Bossa Nova 嘅作品咧，好多時候都可以喺我哋喺屋企做緊唔同嘢嘅時候去聽嘅。而呢一首咧，係 Olivia On 嘅 You and Me。有人同我講，佢話拖地嘅時候一定會開呢首。陈敏 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有呢一首作品，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欧巴欧，欧瑞强， 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Albert Au 歐瑞強，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